定要醒。 你唔记得啦咩？你撞车啊嘛，你昏迷咗差唔多四日啦。 冇咗阿雪嘅话，我谂我会情愿继续昏迷落去。 从前那是友情，哪来当做爱情？偏赞罗马片段。从前错认了人，哪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身，世上并无梦里人。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停莫等，偏曾为恶那声音。 醒咗我啦， 是你吗？轻轻远远荡入来。入我梦是我好吗？敢放信这一趟，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 哎，猪头冰口干，想饮水水。 好啦，你等阵啦。 如果现在有个你很喜欢的男人出现，你会怎样？你还会不会陪我看录影带，有时间又买衫给我，又或者好像现在那样肯即刻陪我看戏？ 为什么你都做得到我做不到？ 你估计落霞和 Sam 他们两个会怎样？ 两个人在一起是有很多方法很多方式的。 编我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篇。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 阿哲，唔再留喺你身边，唔系一件容易接受嘅事。原来。我已经好耐冇恋爱过。 偏偏想听一次，偏都听不了。听到一句耳边低语。 中意一个人，只要佢健康，已经好好噶啦。 对于今次嘅分开，我哋唔使讲出口，都知道几难受。每朝一擘大眼。第一个感觉就是有少一日， 会有一段好长的日子，我要一个人静静地怀念阿雪为我制造的快乐。 现在我就是用一种最珍惜的心情去倒数每一个钟头。 如果听日我不来送你机，你会怎样？ 我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逢，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完结篇。 如果听日我唔送你机，你会点？ 点解啊？ 我唔知听日要我望住你行入机场禁区嗰阵，我会点？如果我叫你唔好走，你一定会留低。 我连妈咪都叫咗，叫佢听日唔好嚟送我机。如果连你都唔去，就得翻我一个咋。 小说之外，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的情节， 偶然相逢，写成一个相同的故事，两段情节在这里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的线索。 试过几次发梦，我都是喊紧。仲试过一次，我在梦入面系都要等阿哲，等到班机都要开，始终都见佢唔到。嗰种心急焦躁嘅感觉，令我唔开心咗几日。或者真系谂得太多。今朝醒咗，见到好好嘅阳光，听到个风铃轻轻咁被风吹响，我觉得有种平静嘅感觉。我好中意呢种感觉。起码我可以一心一意咁记住，剩低落嚟呢几个钟头，我同阿哲喺埋一齐嘅感受。我要拥有呢一份好浓、好完整嘅感觉，然后将佢带埋一齐去美国。 情人你我仿似，顽皮两个枪支，迷离时候偶遇，糊涂时候告别，浮动在无目的。 我希望到时见到佢系可以讲，哇，爹哋你好有型啊，咁咯。 咁你去到第一样嘢，最想做嘅系咩咧？ 学揸车，咁第时你嚟到咧，我哋就可以轮流揸车四围去。 咁你最惊咧？ 自己一个人，又好挂住你嗰阵咯。 情人你我仿似，无提两个相知。心未完，消逝。 几点啊？ 就嚟九点啦。做咩？ 点解你唔做喺早晨嘅？ 起身食啲嘢先啦。 你醒咗好耐啦。 唔系啊，你系咪食多士啊？ 是但啦。 你呢记住一阵带埋毛毛猪走啊。仲有啊，你屋企个热水壶啦，记住要日日加水啊，如果唔系咧会烧烂嘅。啊，系啊，上个礼拜我帮你攞咗啲衫去街口嗰度干洗噶啦，张单黐咗喺雪柜度。 你讲过啦。 系咩？ 做乜啫？一朝早讲埋啲咁嘅嘢嘅。 我冇嘢啊。 好啦好啦，如果唔想讲，唔好讲啦。 我冇嘢啊，我除咗风铃落嚟先。 我帮你啊。 唔使啦，仲有啊，一定要去复诊啊！你唔好挂住做嘢啦，阵间唔记得。 冇事嘅，辛苦一阵啫嘛，我哋又会再见面噶。 我知啊，我知噶、啊。我不是不开心啊，真的。 我怎会不知道？ 刚才我还跟自己说我没事的。 嗱，我听朝早就去订机票，那你一去到那边你就可以即刻知道我几时会来的了。嗯， 但不准只是来两个礼拜那么少的。 不准啊？ 不准。 早晨啊。 安妮早晨，阿雪起咗身未啊？ 起咗啦，喺里边啊，你入去揾佢啊。 哦， 落下梗系嚟同我讲再见啦。 嗯，咁你出去先。 嗯。喂，咁早嘅？ 唉，琴晚都瞓得唔好，咁啊早啲上嚟同你打个招呼先翻工咯。 唔系顺便请埋假咩？ 我答应过 Sam 啊，话呢份工咧一定要做得好点嘅。喂，你唔记得啦？我系落下啊嘛，落下讲得出一定做得到啊嘛，做唔到我誓不为人啊！话你听呢次。 嗯，好中意听到你讲呢句啊。 唉，系啦，唔知点解咧？呢排我个脑啊谂啲嘢都系唔系好似我一向嘅 style 嘅。 例如咧， 嗱，你记唔记得大舅子出院嗰晚喺佢屋企食饭咧？ 做乜嘢？ 唉，真系唔到我唔信嘅，好似嗰日咁啊，有个人喺身边同你倾下偈，嗲下，又正当你睇紧电视嘅时候，佢又失惊无神咁弹出嚟，俾杯饮品你，都讲笑啦，佢又会拍下我头，吓、啊、当我好似 B B 咁。唉，你话就算做嘢几辛苦啊，都系值得噶啦，有啲咁嘅日子过。 咁你有冇同阿 Sam 讲过？ 唉，你知唔知前晚啊？佢介绍边个俾我识啊？佢男友啊？ 乜而家仲系男朋友咩？ 我问啊， 你忍得噶啦？ 唉，我都觉得自己有啲奇怪，吓竟然冇发烂渣。不过咁，佢朋友连张凳都未坐热就走咗啦。跟住我哋两个咧，你眼望我眼，阿 Sam 咧就食咗两 cheese cake。唉，不过我 feel 到佢有啲唔开心啊。表面好似冇咩唔妥嘅，但我又唔想问佢。 你真系叻咗好多。 我当咩都睇唔到咯，净系陪佢食蛋糕咋。我咧就食咗件黑心腩，一件 foot tart， 吓原本仲想食埋啲栗子蛋糕同埋 mango mousse， 不过佢话想做 gym 啊，突然间咁啊两条友咩都冇讲咁啊飞身走去做 gym 咯。 咁你开唔开心啫？ 开心，好开心添。不过我又唔肯定，但系总之我觉得佢系为我做紧啲嘢嘅。 咁咪好咯， 但系好快啊，我就冇得揾你同我分享啲剧情嘅发展咧，咁咪得不偿失。 嘿，你闷嗰阵时可以嚟揾妈咪噶嘛？ 唉，算啦，我都报名读英文咯，一个礼拜30,000。你话咧，我啲英文想唔好都唔得啦。不过咁，如果唔系咁啊，我第时点敢去花旗国探下孔姑娘你啊？ 喂，老夏，早晨。 唉，早晨，大舅子。喂，对唔住啊，我讲样嘢俾人说听。喂，有样嘢几贱噶，听住。嗰个咁嘅 Kelvin 咧，呢几日有冇揾你先？ 我哋去咗澳门啊。 哦，嗰、那个贱格佬啊，猛问阿 Sam 啊，话你去西雅图边忽喎，阿 Sam 顶佢唔顺喎，点知咧佢又几醒啊，今次顺手咧写咗地址俾佢，原来咧系阿 Sam 旧年去嗰度识得有个男人啊，佢话我即管咧等阿 Kelvin 再见识下嗰、那个靓仔、啊。大舅子啊，喂，我买你 Win 硬嘅， 多谢。 唉、哎，唔笑啦，我要走啦。系， 多谢你啊，乐夏。 哎呀，你定喎、啊，我储够钱咧，实飞嚟揾你嘅喎、啊，吓、啊，放心。 唔紧要啦，我暑假都会翻嚟噶。 喂，系、啊，我查咗星座、啊，你今日好掂，肯定顺风噶啦。不过呢顺风得你呢睇你个衰样肯定喊到个猪头咁啦。嗱呢度呢有啲名牌嘅花黑陈皮梅八珍梅嗱等你上机就慢慢梅啦吓记住食啊千姐。 多谢你啊乐夏。 冇客气啦。 你自己啊都要俾心机啊。 一路睇住阿雪。跟他身边最亲的人讲再见他妈咪呢落下最后就是我我开始很真实体会到以后没有阿雪在我身边的日子是会很失落我已经习惯了跟阿雪去 supermarket 推着车仔一起想下吃些什么礼拜日的朝早我们会坐下喝杯咖啡看看录影带但是嚟紧依朝早，再听唔到阿雪同我讲早晨，一切有过嘅片段，只有留翻喺夜晚，自己一个人静静咁攞翻出嚟，重新感觉一下，用回忆去爱一个人，系好寂寞。入到机场。陪阿雪将啲行李 check in 晒之后，我真系觉得阿雪要走。 我一直拖住阿哲只手，我只系希望一阵自己行到入去禁区入边，依然可以感觉到阿哲留喺我手心嗰份温暖。今晚你会做乜嘢啊？ 我以前坐飛機嗰陣，你會做乜嘢？ 聽住收音機嘅新聞報道咯。 咁咪係咯。 你知唔知點解我今日一定要你嚟啊？ 睇下會唔會喊咯。 梗唔係啦，係有獎品送啊，送機送大禮。嗱，送俾你噶。 多謝。係咪定情信物嚟噶？好靓，只手表好靓。嚟，跟我过嚟啊！ 喺边啊？ 嗱，教咗美国时间，跟住每日都可以估下你做紧乜嘢。 我都系，我一路 keep 住香港嘅时间。 死啦！而家已经开始挂住你啦。哎呀，到晒钟添。 你要小心啲啊！夜晚唔好唔食嘢啊！ 知道啦，仲要瞓觉嘅时候唔好敷被，食饭之前要洗手，带定件褛咧就行街街，翻工咧，翻工咧， 唔好着鸳鸯袜啊！记唔记得啊？ 系，梗系记得啦，一定会记得。 嗯， 好啦，开心啲上镜好冇？ 机声放的声的确好吵，但是可以令我的脑有一阵的空白。我不是很想被自己想太多东西。离开了机场，我不想即刻回家，在人多的地方行一阵会容易令我攰啲，因为疲倦绝对可以麻木我呢一刻唔舍得嘅感觉。 请小心车门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 钟头之前，我试图阿雪讲一声再见，我哋之间又喺某一个章节上面画上一个句号。但系而家喺另一个时空，我又一次见到自己最爱嘅人。我企喺月台，望住阿雪嘅广告相，再望住每班列车喺阿雪嘅身影面前埋站同埋离开，就好似同阿雪一样，要喺不断离离合合嘅片段入面去写我哋嘅故事。嚟紧好长嘅日子，我哋唔可以每日去见住对方，一齐去写跟住落嚟嘅段落。但系阿雪留低俾我嘅感觉，已经令我变得完整。我唔知以后我哋会唔会有改变，不过我绝对肯定，阿雪就系我嘅另一半。 从前那是友情，拿来当做爱情，献赞浪漫片段。从前错认了人，拿来当做爱人，连最早的天真也许经过挫败创伤，不觉自怜自伤，世上并无梦里人，也许差错继续发生，依旧莫平莫等，偏曾遗落那声音。入我梦是我好吗？今方信这一行，真的盼到了，真的找到你的声音。 思思，你讲过有啲感觉系会永远记得，但系有啲说话是要记低的。头先我没跟你讲到我爱你，阿雪。 重逢今天的你，重现今天的我，深信是你了缘。原来你是那人，原来你是永恒，是我心中诗篇。故事角色写我每段插曲，塑造剧情万千篇。就算删过每页每篇，加插剧情地点，也留着这一张纸。时如梦，轻轻悄悄落下来，乱我梦，是我。 上车啦！ 哎呀， 快啲啊！ 阿雪， 未完的小说最后在今晚都已经完成了。虽然在插页之外，你我的故事还是无休止地各自写下去，不过让我们听完这本小说之后，再用心去继续我们自己的小说。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无限感激郭富城、张亚哲、彭玲、张亚雪、李慧敏、张乐霞、黄伟文、张亚 Sam、 Lois、 张 Cindy 活现在空气之上。更多谢编剧邓杰明多个晚上以来不眠不休呕心沥血，还有监制何 Lily 每次斟酌的专业精神，当然更加有张文无懈可击的混音，还有主题曲的音乐部分，包括了罗尔、蔡德才、填词周丽茂、何秀平、郭启华。恋爱二分一到此为止，密切留意嚟紧嘅7月4日兰西夫人剧场推出嘅全新夏日剧目。再见。